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今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慢慢拉开他的帷幕，那个力量是神奇和神秘的。当这个城市慢慢变安静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一件事情可以依靠，可以去浪费打发时间。十点打陆机就这样一个可以陪伴你的节目，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节目。10点大陆机的主持人周准，非常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22点03分的25秒钟锁定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是全中国第一档可视化的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看到花椒的朋友在陆续的进场，就像电影马上要开演了一样啊、看到了安然浅绵绵、茄子大叔、赤目发光、戒不掉的飞机、春色、午夜、普罗旺斯、匆匆走过、 Sherry、 砰砰淡淡、绅士大家伙，真想抱住你。谢谢所有刚刚进场的朋友选择信任10点大陆机，谢谢夫妇的掌声。你们都还好吧？你们都在哪里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安静？我们在现实当中啊，会遇到很多的情况，会让你的感情、你的神经、你的触觉、你的听觉、你的五感、六感，很多的会体会真情和假意。我们都是有审美的人，我们会有自己的判断，哪些是真情，哪些是假意。我们也可以今天晚上聊聊这样一个生活的瞬间，那些真情和假意是怎样流露出来的。我想没有人会愿意看到假意的表达，会让我们觉得恶心不适应。每个人都期待真情的流露， 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拥抱。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去感受这些真情流露的瞬间呢？此刻你如果正在看视频，你可以看看我的眼睛，你能看到些什么？疲惫，期待，留恋，等等吧，能看得到吗？我觉得眼神是窗户，一个人的眼睛很重要。有神没神咱们另说，主要是要真挚地盯着对方的时候，那份真情流露是无法掩盖的。你讨厌一个人，你可以用眼神告诉他；你喜欢一个人，你更可以用眼神来对他说。时间还早，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晚上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我跟你聊一聊生命当中的真情和假意。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真的很好听，每首歌我都想放给你。真情假意里边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啊，关键字真假。第一首歌有请张杰。这首歌的前奏我很喜欢，就像一个故事慢慢的铺陈开来，有很多的长镜头，镜头当中的角色陆续登场。这首歌叫做真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有请张杰。 真与假，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下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望千层放下。第四方，无天一人花。我在脚下。掀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疯狂，终将散场。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全占。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化， 我刚刚移到了一个镜头的面前，我发现镜头里的自己是真实的，我会随着音乐的起伏展现我的情绪，我也希望你一样真实的表达你在听节目时想到的人整个身体的感觉。 路茫茫，欲望千层放下，第四方，无天一圆花，抹在脚下，连起心墙，远近纸醉。 将的年华终将随流年风华。 节目开播了这么久，我一直是坐在直播间，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我会在直播间里来回的走一走，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我希望你看到我在直播间走走停停，或者在一个停车场停下的时候，你感觉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也让我们有一个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刚刚说了，我今天不会一直坐在直播间，我应该会在直播间里走走，在不同的角落出现，就像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非常基础的 MTV， 你可以通过画面听到音乐，看到一个在北京的电台的主持人是怎么在他的空间里行走的。这是一种忽然想的一种触觉的想法，也很自然而然的产生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需要不停的去更新，需要给大家不同的收听收看的感觉。我试着来一来走一走，如果你们觉得 OK， 觉得不突兀的话，你可以在花椒的直播间告诉我。欢迎刚刚进场的平公子、男生勿近、火星人到地球、石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某些时刻，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晚上我们要虚情假意，真情假意，生命当中那流动的流露出来的表达，我们来说真情。真挚的情谊就是来到我的直播间，看我脱口秀，听我对你说话，看我的眼睛，看我整个人的状态。真情流露就是你不停地在点赞、关注直播间、分享直播间，给我礼物。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真情流露，是很表面的部分。当然很多人的情感交流也止于这一步，很表面。就像我们见到一群朋友啊，这个朋友是打引号的，一群比较还不是很陌生的人，你会感觉到，诶，有几个很适合在一起聊天，这是最基础的一面。你的审美确定了 OK， 他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可以跟他交流。就像你第一次看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忽然在听了几天之后，你会觉得诶，这个人蛮不错的，这个节目还有一些收获，主持人的品味还不错，跟我有频率相投的部分，你就会对他多讲一些话，多多信任他一些，这就是慢慢的升级的部分。其实这一道坎，有的人会很迅速的到达，有的人会用很长时间去观察。那作为我一个主持人的这样一个角色，我希望我们之间这样一个距离不要很慢的去到达，应该很直接来到第二步，我们做可以倾听倾诉的朋友。虽然每天晚上我在直播间一个人自说自话，其实我会对着很多人，我在想象有很多人在听我的节目，虽然我不太清楚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但我会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今天晚上所有的情感的、思维的、看过的书的、想过的事的一种凝聚。我喜欢真实的人，即使这份真实有时候显得有点傻、有点直接，我也喜欢。我不喜欢藏着，不喜欢唯唯诺诺，不喜欢特别特别的矜持的朋友。 我也希望你敞开心扉，像我一样。一会儿我会拿着这个直播间新增的设备啊，你稍微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就是这个，我叫它宇宙球哈，这是我们新增的一个设备，它会发不同的光，你会看到啊，现在是蓝光，对不对？你看它现在是灭掉的，它可以变成黄光。我一会儿呢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坐到一个比较暗的角落当中，用它点亮。你会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能接受或感受得到的话，我就很开心。我会拿着 iPad 站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中央，坐到一个椅子上。有请第二首歌。你们希望我站起来走动吗？如果希望的，请告诉我。这首歌叫做《词不达意》，林忆莲。有些人词不达意的时候是紧张，有些人词不达意的时候是虚伪。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 走在舞台中央的时候，拿了一个我内心的宇宙球，在直播间里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哈，一个主持人怎么会在直播的时候在直播间来回走动呢？其实就像我们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自由的没有任何目的性的走来走去，我希望你看到我在直播间的各个角度的样子，也是我心情的每一个角度的诠释。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刚刚我真的来到了一个舞台的地方，我拿了一个小球，在舞台中间坐下，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听我放的音乐，我就像我的一个身体到了舞台的另外一边，我通过屏幕盯着看你们的样子。谢谢华美国际快递送我的掌声，谢谢还有子宇送我的掌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华裔诗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华裔诗韵是我们群里的朋友，好像不见你发言了，你最近是不是很忙？还是有些问题没搞清楚，想清楚，希望你想清楚之后回到我们的组织当中。谢谢海浪、咕咚咕咚酱、亲你小嘴、Soul 啊，这些朋友入驻十点答录，谢谢花椒的朋友。我也希望你们把看到这个节目的感受、听觉以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哦。刚刚的那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我说过了，有时候人词不达意是他紧张，比如说在你一个在乎的人的旁边或者面前，哇，你好想对他表达你的心绪，把你所有的优点、你的想法对他讲，可是就是因为紧张，词不达意。如果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会感觉到你的紧张、局促、不自然，他会觉得是很真的一种情感表达，这是一种好的词不达意。就是说，你好，我就没说出来什么。还有一种词不达意是完全不走心的词不达意，完全在应付，一件事情颠三倒四，没有主心骨。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我一开始选择直接拒绝。现在我选择让他说完我再拒绝，总给他一些表达的空间嘛。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说话的时候永远词不达意，说不到点上啊。华裔诗韵，你不小心退群了是不是？你可以再加进来呀。我想想怎么把你加进来啊。有时候不要不小心退群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就是到底是什么方式让你离开这个舞台，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可以去解释，对不对？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扫描一个二维码进来。如果你想跟所有的朋友交朋友的话，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啊，会在晚上的直播间里啊，感觉到这样一个凝聚力，让夜晚不寂寞。就是现在这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吗？就是它了。现在你扫描这个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子宇说：“怎么加群呢？”就现在看到我们屏幕上这个二维码了吗？然后你扫描之后加这个微信号的时候注明十点答录机， 我同意了之后就可以。谢谢熊猫 F6BBD 关注了我。马上有请这位朋友上场。这位朋友我觉得是在华语乐坛呢还是非常海拔很高的歌手，他真的是有1.90米左右的身高，而且在吐槽大会上呢大家会把他叫成阿信，其实他不叫阿信，叫苏建信啊，信乐团是他们之前的名字。我们听听苏建信在这个夜晚带给我们还算是相当走心的一首歌。我真的喜欢大海，我在海边可以感受到万般的宁静，可以想象无限的延展。 当我寂寞时，只有你在我的身边，和往常一样，你都会陪我到天亮。当我心情不好，你会把手放在我的肩膀，要我别去想，凡事不能勉强。你总是给我希望和温暖的阳光，我居然不懂得珍惜，还伤我怎么会是那么无知，那么自私的人，还让你爱我爱得那么深。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已经太晚，再也看不到可爱的笑，都是我不好，我的心里无法原谅我那么愚蠢，想见你一面我只有痴痴的等。 谢谢花椒的朋友成成十八关注了我，刘梦玲也谢谢你关注了我。所有申请的朋友我正在确认，你马上就会结交到更多线下的好朋友了，请只要扫描现在图片的这个二维码申请加入吧。 当我寂寞时，只有你在我的身边，像一样，你都会陪我到天亮。当我心情不好，你会把手放在我的肩膀，要我别去想，凡事不能勉强。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在我们刚刚放广告的间隙，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又多了两位新的朋友，一个就是我看看叫做子宇的好朋友，另外一个叫做华美国际快递。谢谢你们加入了十点大陆机的听友群啊，这个听友群是非常有爱的，你们待长了就会感觉大家都是那些热爱生活的好朋友，都是因为热爱音乐喜欢夜晚凝聚在一起的朋友。谢谢你们送我的掌声，这是真情的流露，我感觉到了啊。忽然想起一首特别在网络上那个什么很出众的歌曲，很出名，我确认过眼神，我遇见对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刚刚的华裔诗人加了怎么没通过，也许我们的边边还没有通过，你再加一遍哦，没关系，我放歌的时候你再加一遍。刚刚呢我们这个片花叫做点一首歌哦，今天晚上好多朋友来了，三文舅舅欢迎，小宇宙欢迎，孙小果你们都来了。好，马上确认，我看到了这个确认的信息，有朋友呢要点播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动物世界。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动物世界，在南美洲辽阔的大草原上，每当七月到八月，动物迁徙就拉开了序幕，成群结队的角马要越过河，但是在河里有很多的鳄鱼和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等待着角马群们。当然薛之谦有一首歌叫做动物世界，是朋友点播的，也是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点播的。我个人呢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会特别在乎薛之谦的咬字，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首歌里表达的奋不顾身的情绪。动物世界，我们是高级动物，我们能控制自己的神经和精神表达虚情和假意吗？听听看。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风洒有礼貌，不是我管它，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心的纷纷而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小时候已经一掌，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想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 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教它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列台词添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层层铁甲，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哭过，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变成更好的人，那时候动物世界在放的时候，我又一次走到了这个直播间的方方面面的角落，只有摄像头可以照到的地方，你也许会看到我。当你透过那个比较不明亮的空间看到我的时候，你能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会想到些什么呢？我会想到达尔文很多很多经典的言论，这个游走世界的人。我也会想到莎士比亚，他已经到了那样一个精神层面，他依然不懂爱情，搞不懂。我会想到很多很多我曾经经历的人和事，那些虚情假意，那些真情流露的瞬间，我都一一藏在了我的左心房右心房，我的脑海当中。一个人的言行，一个人的气质，跟他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有直接的关系。我希望我走更远的路，带给你们我心里更美的风景。谢谢舅舅，谢谢刘宇关注我，谢谢你们送我的心花怒放，让我整个人在直播间变得不孤单。世界忽然变得很小，你有没有发觉？就是我们的彼此的建立这个关系只有七个月的时间，但就是很惊讶很神奇，你们信赖我，我在直播间所有的感性的分享流露，那种有时候我会被感动到流泪的感觉，你们都能察觉得到啊！我还真是真的拼了的感觉啊，让你们觉得我是一个真性情的男子哦。不然呢？如果是一个虚情假意的主持人坐在这里，你们一定会换台吧？嗯，我 说一个最近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不同的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其实他的谈吐和表达不关乎他的年纪，也不关乎他的感情经历，跟他的自我的修为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一个很年轻的人，他也可以很有教养，说话的方寸拿捏很有尺度。一个很老的人啊，大概50岁左右的人，他依然有放肆的表达。我觉得人的一生很短暂，要与你相投的人接触，拒绝一切虚情假意的表达，让他 get out here， 对不对？所有进直播间的朋友，我们都希望你们真情流露，把我们当彼此最真的朋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接受，融洽的去相处每一个夜晚。刚刚那首歌《动物世界》来自于薛之谦，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喜欢的李荣浩，叫做《野生动物》，跟动物有关。虽然野生动物呢没有什么高级的情绪，它都直接，但是我特别羡慕也特别珍存的是动物之间的真诚，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来不得半点虚假。 欲望的魔都，高冷的建筑，你像个蝙蝠划过成一道湖，万千个窗户半开着盘古，看谁的饥渴谁有先关不住，等待着追捕，等待被追捕，寂寞的朝阳，每夜的节目，它粉身碎骨，你一度共度，在爱情面前，我们都 是动物的表达，薛之谦和李荣浩是不同的风格，但是那份真挚的情谊，有点挣扎的情感纠葛，却从旋律和编曲当中以及演唱的表达里体会的入耳三分。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十点大陆机。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此刻是北京时间22:48，此时此刻哪个人在你脑海里不停地跑来跑去，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最清楚。有些人适合想念，有些人不敢拿出来想，你自己做主。人最悲哀的是在欲望面前既做主又不能做主，自主不敢前进，不敢后退。假如有首歌曲唱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其中一类。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情绪表达的时候，比如说假关心、假离开、假告别、真等待、真伤心、真分手，所有的剧情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桥段出现。你会觉得哦，如果有一天这个桥段降临在自己头上，你会觉得不知所措，为什么他要说离开我。 Anyway， 你要自己去变成在情感的这样一个迂回当中、拔河的过程当中、做跷跷板的玩乐当中争得先机。王菲呢是会唱歌的人啊，而且她是一个情感生活很丰富的女人，很多人羡慕她，其中她自己在情感当中得到的、失去的，只有她自己明白吧。有首歌我非常喜欢听，假如我是真的，假如我是真的，在那天我一定会对你说我喜欢你。假如我是真的，在那天我还是离开了你。假如我们是真的，我知道我们爱过。假如我们是真的， 假如流水能回头，请你带我走。假如流水能接受，不再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五洲斗。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有句话叫做难得糊涂，有句话叫做糊涂了之后一切都继续糊涂下去吧。在感情的生活当中，虚情假意我们完全能够识破，当然在恋爱的甜蜜期，有时候我们是傻的，对方做什么都好，你的眼里他全是优点。过去这个恋爱的甜蜜期之后，你会发现细节不断在扩大，不断在放大，小细节产生了一些分歧之后，你们就开始不断的争执，争执来争执去，有一部分人分开了，又再找到了另外一个跟他争执的人，有一部分人静静地思考，思量这个眼前的人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要走一辈子的人，还是走一段路的人。于是就有了虚情假意的表达，就有了爱的分别。我希望在听和在看这期节目的朋友有爱的能力，发现爱的能力，鉴别爱的勇气。有情的人终成眷属，两个人彼此的搀扶，彼此合适，不要相差悬殊太大的情感走下去。谢谢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也非常欢迎今天晚上在花椒新加入我们微信听友群的朋友。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另外一个阿信，这首歌的名字非常的动人，这应该是真情的表达，思慕的人。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周准，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明天见。 我醒来苏某黑狼